欢迎收听有声小说《地球上线》，晋江文学城墨尘欢原著，光和积木配音演员赵成晨、露西演播，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第134集，浩哥的异能非常不明显，他的身体没有任何变化，也没变出任何武器，他似乎是力量增强的异能。他冲上去和光头男扭打在一起，两人竟然打得有来有回。因为光头男无法挪动右脚，一开始是浩哥占据了上风，但是很快浩哥便被光头男一拳砸在了地上，鲜血从口中喷出。下一刻，只见光头男朝着天空怒吼，他身上的棕色熊毛越来越密集，越来越多。当熊毛将他的身体完全覆盖后，他四肢朝地，脸庞慢慢变化，嘴巴变凸，五官拥挤的变味。陆姓青年惊道：不好！玩家们纷纷避让开，连光头男的三个队友也惊骇地看着他，想要跑开，可是他们的脚被粘在地上无法动弹。很快，光头男完全变成了一只巨大的棕熊，他拍打胸口，右脚用尽全力，突破相当于自身重力20倍的粘力，将自己的脚从口香糖里拽了出来。当他获得自由后，他第一个看向的便是躺在地上的浩哥，然后他凶狠地冲了上去。林毅立即飞奔上去，用最快的速度将浩哥救走，可是浩哥的肩膀上还是被棕熊挖出了一大块血肉。棕熊再怒吼着瞪向唐默，唐默收住笑容，刚才为了应付短发女的三颗银色子弹和漂亮少年的黑色虫群，他已经使用了一些异能，很多异能是一天只能使用一次的。唐默觉察得出来，现在的光头男非常危险，这种危险让他敏锐地觉察到他肯定不是对方的对手。唐默毫不犹豫地转身逃跑，光头男咆哮着四肢蹬地冲向他。林毅往前一步， 队长，他们…… 眼镜男阻止了他接下来的话，双眼眯起，那是一枚国王的金币。林毅不再说话，击杀偷渡客的计划仍旧没有停止。眼镜男继续安排队友去解决那三个被粘在地上的偷渡客，他只是没去救毕先生而已。毕先生要是死了，对他并没有任何损失，甚至他还有可能从光头男的手中夺走那块国王的金币。黑色虫群和银色小刀如同大鱼，铺天盖地地向幸存的玩家射来。这边战局还没结束，只听一道轰然巨响从玩家身后的小石屋里传来。众人扭头看去，却见毕先生飞奔着跑出屋子，在他的身后，那只棕色巨熊后脚蹬地飞扑向他。当棕熊飞到空中时，一个身穿奇怪铠甲的骑士突兀出现，他双手拦在半空中，挡住了棕熊的爪子。傅文铎并没有想到这只棕熊的力量居然会大到如此地步，他为唐默挡住这一击后，自己竟然被击飞出去，砸在一块巨石上，将巨石砸得粉碎，身上的铠甲被砸得破裂开来。傅文铎一手撑地站了起来，看向不远处的唐默，他责怪自己的队友没有给出准确的情报。 维克多，你说他力气很大，但你没说他的力气大到这个地步。 这力气比他还大。唐默被这只棕熊追得狼狈不已，好不容易才撑到傅文铎来了。他快速地解释， 我上次见到他的时候，他也没完全变身成这样。 完全变身棕熊后，光头男似乎失去了理智，他双目通红地盯着唐默和傅文铎，不知道是不是思考了一下，他冲向傅文铎，冲向这个似乎更需要提防的对手。傅文铎闪身躲开这一击，地面被棕熊砸出一个大洞。很快，棕熊飞出大洞，再冲向傅文铎。一人一熊在空中不断变换位置，发出砰砰砰的撞击声。恐怖的一爪从头顶拍下来，将傅文铎砸向地面。傅文铎落地时，灵巧地翻身一滚，卸掉大部分的力道，但他的铠甲彻底地从中间裂开一道大口子。傅文铎慢慢站直，他看着远处那只同样在喘气的棕熊。 任何一个地方都会有可怕的对手。傅文铎连续两次被黑塔通报，成为华夏第一个通关黑塔一层、黑塔二层的玩家，这固然意味着他的实力在华夏是顶尖的，却不代表他能轻易打败华夏所有玩家。他向来知道，不算异能很神秘、似乎有所隐藏的唐默，就说北京那个偷渡客组织的头目，他如果和对方动手，胜算只有七成。傅文铎定定地看着这只野兽，他扭了扭手腕，银色的铠甲从他的身上噼里啪啦地落下。这些铠甲原本就在和棕熊打斗的时候破裂成了好几块，只是搭在身上没掉下来。现在傅文铎轻而易举地将这身碍事的东西脱下来，最后他的手按在了自己的头盔上。傅文铎将银色头盔缓缓取下来，唐默一惊，以为他要暴露长相了，谁知道头盔被摘下来的下一刻，一张和唐默脸上如出一辙的灰色面罩遮住了傅文铎的下半张脸，只露出一双坚毅的眼睛。穿着黑色长衣，傅文铎双目冰冷地看着眼前的棕熊，他勾起唇角说，这样更方便。说着他右手一甩，一把漆黑的三角形利器突然出现在他的手臂上，他的手消失不见。下一刻，傅文铎身影消失，他再出现时已经到了棕熊的头顶。他挥舞右臂上的黑色利器刺向棕熊的头颅，棕熊向后翻倒，当黑色利器刺到棕熊的头皮时，迸溅出刺眼的金属火花，一丝红色的血从棕熊的头顶流下，滚到他的眼睛里。棕熊发出滔天怒吼，傅文铎从不轻敌，他直接再攻了上去，不给棕熊反应的机会。褐色的大地上，男人身形矫健，不断地从各个角度攻击向那只蠢笨的巨熊。光头男被傅文铎极快的速度迷惑，每次刚挥爪上去，傅文铎就已经消失。棕熊发出愤怒的吼声，但他的皮肤实在太过坚硬，傅文铎只是一次次地划破他的外衣，没能真正的造成致命伤。在傅文铎出现后，唐默就没管他那里的事，将光头男完全交给了他。唐默相信傅文铎肯定能应付那只强大的棕熊，他足够信任自己的队友，而他自己则扭头攻向使用虫群的漂亮少年。漂亮少年的异能是四个偷渡客里最棘手的，他不是最强大的，可是他的虫子无孔不入，防不胜防。唐默握着大火柴，将火柴挡在自己面前，双手齐力挥舞火柴，挡住每一只飞向自己的黑虫。他很快跑到眼镜男的身边，两人对视一眼，齐齐点头。眼镜男的手中射出三张黑色扑克牌，扑克牌如同黑色的闪电在空中不断飞舞，将每一只飞向唐默的黑虫劈成两半。唐默一鼓作气地冲到漂亮少年的面前，少年的脸上露出惊恐，对于他来说，恐怕他以前每次杀人都躲在队友的身后，很少有人能近身。他的异能不是近战型，被唐默近身后，他立即做出对策，密密麻麻的黑虫将他裹成了一个茧，保护着他。唐默却比他反应更快，在这层虫茧覆盖到足够厚之前，他右手一挥，无数火焰燃上了黑虫，将这些虫子烧碎。黑虫聚集的速度比唐默烧死虫子的速度更快，但因为唐默反应及时，在后茧完全覆盖住少年前，只是一秒，露出了一个巴掌大的小缝。一张黑色扑克牌从唐默的身后飞出，绕过他的肩膀，直直地飞进那小小的洞。下一秒，在贫民窟里到处飞舞的黑虫突然停止动作，不再攻击其他玩家，转身看向那被黑虫保护在中央的漂亮少年。保护着少年的黑虫也都停了下来，他们扭转身体，盯向被自己保护在虫茧中央的主人。然后他们全部冲了上去，从少年的鼻子、眼睛、耳朵、嘴巴，每一个能钻进去的孔里钻了进去，钻到了少年的身体里。事实上，这已经是一具尸体了。眼镜男收回黑色扑克牌，漂亮少年的脖子上 被扑克牌划出一道血口，他睁大眼睛，脸上全是惊恐，倒在了地上。虫子们的嗡嗡声从他的尸体内部响起。不过十秒钟，唐默看见少年的肚子里似乎有什么东西在动。唐默往后倒退两步，数以万计的黑色虫子捅破了少年的肚子，从他的身体内部冲了出来。这些虫子飞出少年的尸体后就不再聚在一起，他们似乎成了普通的虫子，飞向了各个方向。少年的身体只剩下一具空壳，他的内脏被那些虫子吃了个干净，大脑被吃没了，眼睛也没了。他如同曾经被虫子吃过的每一个玩家一样，四肢大张，用失去眼珠的双眼看着天空。与此同时，一只黑色回旋镖从空中飞过，割断了中年男人的头颅。如此一来，四个偷渡客只剩下光头男和短发女。看到情势不对，短发女一咬牙，拿出一把小刀，砍断了自己被口香糖粘住的脚，转身就跑。失去了一只脚，她奔跑的速度大幅度下降，可是她仍旧拼命地跑。一只巨型火柴在空中画出一道弧度，狠狠地打在她的膝盖上，将她打翻在地。短发女转头看到唐默，看到她头顶的 B 字母，她双眼不断颤动。她忽然向不远处的眼镜男等玩家喊道， 他是黑塔怪物，我是玩家，我们才是一个阵营的，你们又没死，我也不想和你们作对的，是他们三个想杀你们，不是我。 眼镜男没有说话。唐默一个侧手，同时举起大火柴，挡住了一颗射向自己后脑的子弹。他低低地笑道， 哼，这是你的第五颗子弹。 唐默记得在匹诺曹游戏里，这个女人为了射出第五颗子弹头发尽白，没想到过了两个月，他已经可以毫无代价地射出第五颗子弹，显然他的异能也有进步。第五颗子弹嵌进了红色的火柴头里，这是短发女刚刚逃跑时偷偷射向唐默的。她说话的意图，一方面有想着能不能从眼镜男那里获得帮助，让眼镜男转头来帮她，另一方面就是想拖延时间，转移唐默的注意力，趁机偷袭。可惜唐默还是发现了。唐默嘻嘻一笑， 哼，你的头发不用再白了。 短发女一愣，慢慢的她似乎想起了什么，看着毕先生这双熟悉的眼睛，她终于明白七天前她在码头上看到毕先生时产生的熟悉感到底是什么。他的眼中燃起憎恨的怒火，他右手用力抬起手枪对准唐默的脖子。 Check me. 咔嚓，唐默直接了当地扭断了他的脖子。 叮咚，有声小说地球上线，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